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话说天下， 纵横天下，穿越历史，搜罗传奇，感受魅力，读不尽悲欢离合，探不尽恩怨情仇，精彩的历史瞬间，别样的激情演绎，尽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有句俗话说得好啊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今儿个咱们要讲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可怜又可恨的主。可恨的是啊，这人心高气傲，生来一张尖嘴，张嘴就一股山西老陈醋的味儿，谁听谁别扭。可怜的是满腹才华，胸有大志，却到死都没能施展出来。不过呀，这也怪不得别人，自古以来就是嘴甜了能当饭吃，你一个茅坑的砖头，又臭又硬的，谁愿意搭理你呀？弄个热脸贴冷屁股也倒罢了，要是再招来一顿臭骂，岂不是自讨苦吃啊？只听说过泼妇骂街，没想到大男人也爱逞口舌之快，只知道要谦虚谨慎，没成想读书人也不守圣人礼法，目中无人，愤世嫉俗，渔阳击鼓，脱衣骂曹，只可惜嘴上痛快，皮肉遭殃，落得个刀下丧命，身首异处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一代愤青祢衡。所谓的愤青就是愤世青年的简称，这个称呼是现代社会产生的，特指一群对社会现状不满，急于改变现状的青年。称呼是现代有的，这愤世青年可是自古就有。三国时期，这魏国就出了一个著名的愤世青年，这个人名叫祢衡。祢衡十几岁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气，看书过目不忘，写文章一蹴而就，而且擅长辩论。但是他这一身的坏脾气正好跟才华也成正比，那双傲慢的眼睛啊，都快看不得别人了，动不动的就张嘴骂人，得罪了不少人。当时正是东汉末年，曹操从洛阳的茅草屋里把汉献帝接回来了，在许都开始了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生涯。这许都可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啊。祢衡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到许都寻找就业机会去了。那时候找工作可不像现在似的，追求公平竞争，那会儿是门阀制度。所谓门阀制度，就是当官的得看出身，祖上是贵族，那您生下来就是贵族。所谓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啊。不过出身不好也不是就不能当官了，还有一条路，毛遂自荐。您拿着自己的简历去拜访那些有名望的人，被人家看中了，就有机会施展才华。祢衡到了许都，就写了一封自荐信，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，简直就是谁不用他谁就缺心眼儿，外带有眼无珠。揣着这封自荐信，这祢衡就在许都学磨上了。这儿有这么多的名士，我去投奔到谁的名下呢？ 祢衡在许都待了一个月，这字笺信放在口袋里呀、磨得字儿都快看不清楚了，愣是一封都没发出去。要说祢衡有才华呀，怎么没有一个看上他的呢？现如今上招聘会，不管人家用不用您，您递过简历去，人家都会客客气气的接过来。祢衡这么有才华，怎么反而一封自荐信都没发出去呢？是没人要吗？其实啊，不是没人看好祢衡，而是这个祢衡看不上那些名士。祢衡看遍了许都的名人，一撇眼儿，切，什么名士？我看呢，他们都是平庸之辈，投奔了他们就是侮辱了我的才华。许都可是当时的首都啊，人才济济，名流云集，愣是没有一个能入得祢衡的法眼。这自荐信宁可烂在衣服兜里，这祢衡也绝对不会投奔他们。祢衡嘴上逞强，可这肚子饿得直叫唤，没工作就没饭吃啊，眼瞅着就该睡大街上去了。有好心人就给祢衡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你呀，不妨去拜访一下荀彧和陈群，这二位可都是有名的才子，可以结交一下。这祢衡饿得俩眼都冒金星了，这时候啊还蛮不在乎呢，你说这两个人，我知道荀彧这个人没什么学问，不过长得还不错，要是谁家办个丧事啊，找他专门给吊孝去，冲冲门面还可以。至于那个陈群，简直就是一个酒囊饭袋，我看呢，他和杀猪的卖酒的混在一块儿还差不多。您说人家好心推荐，你不去啊也就得了，在这儿还满嘴瞎喷，出言不逊，就这样的人还想混官场呢，真是痴人说梦啊。穷困潦倒的日子过了一段，祢衡终于结交了两位朋友，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，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杨修。这三位是才气相当，气味相投，他们之间呢不仅谈得来，而且还互相吹捧。孔融说祢衡是颜回不死，这祢衡称孔融是仲尼复生。这好朋友祢衡报国无门，孔融就把他推荐给了枭雄曹操。曹操这个人爱惜人才，一听孔融把祢衡吹得天花乱坠的，当时拍板了，好，我一定要见见这个人。很快曹操就派人来叫祢衡了，要见枭雄曹操，这说得上是千年难遇的机会呀。可是祢衡呢反倒摆起谱来了，他往床上一躺，装出一副大爷的样来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公，就说我病了，不适合出门见客，让他另请高明吧。这来人一听，嘿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啊，我们主公请你去你都不去。这人摇摇脑袋回去跟曹操复命去了。来人一报，这曹操当时就气坏了，心想我曹操何等人物啊，就是汉献帝见着我都不敢出大气儿，你一个小小的祢衡竟敢跟我叫板。当时就要派人把这祢衡抓起来，话还没说出来，曹操转念一想，自己是堂堂的一国重臣，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呢，因为一个无名小卒大动干戈，这传出去让别人笑话，说我曹操没有气量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想到这儿，曹操硬是把心里这火给压回去了。你祢衡来不来，对人家曹操来说根本没什么损失，可是祢衡就不一样了，放着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不争取，他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人家请他，祢衡不去，人家不请了，祢衡自己却夸夸其谈上了，逢人就说，前几天曹操派人来请我，说是要和我谈论一下天下大事，被我一口回绝了。 想跟我说话，他曹操配吗？别看他曹操现在当上大官了，人五人六的，实际上他就是宦官的养子，这种下九流的人也能爬上台，真是叫人恶心。祢衡这话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可就传到了曹操耳朵里。曹操听完气得胡子都歪了，好你个大胆的祢衡啊，竟敢在世人面前这么污蔑我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。曹操马上写了一封邀请函，请祢衡到他的府上当差，派人给祢衡送了一个小包裹，这里边鼓鼓囊囊的一堆东西。祢衡打开一看，是一身啊这击鼓乐师穿的服装和一套小鼓槌，这衣服里边还夹着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的意思是啊，恭请您到我们府上担任击鼓官，知道您买不起用具，特奉上击鼓用的工具和服装一套，请您明天准时来府上报到，我将大摆宴席为您接风。祢衡看完字条微微一笑，曹操啊，你想要整我，明天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话说到了这天，曹操的宴席已经开始半天了，还不见祢衡的人影。正当大家都在犯嘀咕的时候，这祢衡身着便装，一步三晃的就走进屋了。曹操一看祢衡来了，马上命人停止表演，大声说道，诸位啊，今天我请的这位乐师可是一位高手，他不但这敲鼓敲得好，还会表演，大家不妨一起来欣赏欣赏吧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说了，这位乐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才子祢衡啊。祢衡听完介绍啊，也不生气，他冲着曹操一拱手，曹大人过奖了，在下这就给诸位击鼓助兴。说完，祢衡一撸袖子，拿起鼓槌就开始敲起来了。您别说，曹操还真没难倒祢衡。只见祢衡两手上下翻飞，将一对鼓槌舞的是呼呼带响。曹操和在座的所有人一听，祢衡演奏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首曲子，叫《渔阳曲》。只听得这首曲子是节奏高亢，刚劲有力，气势如排山倒海，似风卷残云一般，在场之人无不震撼。祢衡一曲奏罢，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震住了。曹操一看，没想到你祢衡还有这么两下子，本来想让你出丑，结果你倒出了风头了。不行，我得再想个办法。曹操正琢磨呢，突然发现祢衡穿的是一身便装，没穿自己昨天送去的那套衣服。祢衡啊，你可知道作为一个乐师应该遵守的礼法吗？祢衡俩手一端，摇了摇脑袋，恕在下无知。曹操看了看在场的人，一下变得非常严肃了。作为一个合格的乐师，在演奏之前必须要沐浴更衣，穿上专用的服装，以表示对听众的尊敬。可你今天身着便装前来，这对于在座的各位来说，岂不是大不敬吗？祢衡把眼睛一瞪，那又怎么样？曹操义正言辞，祢衡啊，昨天我已经派人给你送去衣服了，你今天为什么不穿呢？祢衡一拍脑门，哦，您说的是那套衣服啊？不好意思，我给弄丢了。丢了？是啊，丢了。不过您说的对，这击鼓就得有个击鼓的样，您能不能再赏我一套啊？我现在马上就换。说完了，这祢衡啊也不等曹操回答，当场开始宽衣解带。 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曹操啊都惊了，瞪大了眼睛。可是这祢衡啊一点不避讳，慢慢悠悠的把衣服一件再来一件又脱一件，一会儿的功夫由里到外脱了一精光。祢衡这可就赤身裸体了，站在大殿之上，把周围的丫鬟侍女儿吓得全都躲到帘子后边去了，在座的男客也都转过脸去了，不好意思看他。曹操这火腾就上来了，在我这宴席之上竟敢赤身裸体，这成何体统啊！马上吩咐下人赶紧的给我拿套服装来给他换上。下人赶紧拿出一套衣服伸手要给这祢衡穿，祢衡一把甩开手下人，不用你们的脏手，我自己来。祢衡穿好衣服又敲了一遍刚才那首渔阳曲，然后把鼓槌往地上一扔，扬长而去。看着祢衡远去的身影，孔融这心里开始打鼓了，这曹操可不好惹，你祢衡没事得罪他干什么呀，往后甭想过好日子了。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化解这两个人的恩怨。这天宴会刚一结束，孔融就找到了曹操，帮着祢衡说了一番好话。曹操一看孔融都亲自过来求情了，不能不给面子呀，原谅他祢衡也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祢衡必须给我登门道歉。祢衡跟曹操闹得这么僵，孔融原本以为还得费一番口舌，没成想他刚把曹操的要求说出来，这祢衡竟然一口答应了。第二天祢衡起了一个大早，穿上了一身一个多月都没洗的衣裳，披头散发，手上还拎着一根粗棍子，大摇大摆的就来到了曹操家的门口。祢衡往门口一站，咚就一声把这棍子杵地上了，破口大骂呀，曹操，你祢衡爷爷来了，让我给你赔礼道歉呢，你做梦去吧，你这个奸贼，当年刺杀董卓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好汉，可没想到这董卓刚一死你就原形毕露了，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跟当年的董卓有什么区别呀？你别看你现在风光无限，这百年之后肯定是骂名滚滚来呀。祢衡在外边啊骂得一声比一声高，曹操在屋里头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时候孔融也在曹府上呢，一听怎么着，祢衡站门口骂街呢，眼前一晕，哎呦，我说昨天他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呢，感情在这儿等着呢，这可如何收场啊。只见这曹操啊被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，眼看就该发飙了，孔融赶忙站起身来，深深地给曹操鞠了一躬，曹大人，这祢衡确实太不像话了，但是请求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您给他留条生路吧。曹操心里头虽然气恼，但是曹操的气量咱也不得不服，他赶紧搀起了孔融，孔大人不必多礼，我要是想杀了祢衡，那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，不过我不会那么做。我听说荆州的刘表那儿正缺一个文书，就让祢衡到刘表那儿做官去吧。临行前曹操还给祢衡举办了一个欢送会，那位说了，俩人接了这么大的仇，怎么还举行欢送会呢？您往下听，这欢送会里边也有内容。这祢衡拎着包裹一进大厅，就看见一群人，有坐着的，有躺在地上的，还有打呼噜的，就是没人理他。这哪是欢送会呀？这是曹操故意在羞辱我呢。祢衡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，俩眼珠子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拿手拍着大腿开始嚎丧。旁边的人赶紧过来问，说，祢大人您哭什么呀？ 这迷的人呢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坐着的是坟地，躺着的是死尸啊。你说我走进坟圈子了，我能不哭吗？这一句话，在场所有人砰全站起来了。但是看曹操依然没发火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倪大人果然机智啊！时间不早了，还是赶紧上路吧。”祢衡到了荆州刘表那儿当文书，因为文笔好，开始的时候深得刘表赏识。可没过多久，这老毛病又犯了。有一回，刘表拿来别人的文章，让这祢衡修改。祢衡接过来，当时就把这文章撕了个粉粉碎，一边撕一边还得骂呢：“这是谁写的文章啊？狗屁不通！”那位说：“那会儿有‘狗屁不通’这个词儿吗？”其实这也是一个演变的结果呀，里边有意思。其实这句话原本出自什么呢？叫狗皮不通。咱都知道到夏天这狗没汗腺呢，吐舌头散热，所以狗皮是不通气儿的。狗皮不通，天长日久的可能念顺嘴了，狗屁不通。哎，这祢衡就骂人家这文章写的不好。这么一骂可好啊，祢衡把刘表府上的其他文书都给得罪了。通过这件事儿，刘表觉得自己镇不住祢衡，留他在这儿啊，只能给自己惹是生非。得了，您啊，还是另谋高就去吧。刘表找了个理由，就把祢衡给打发到了江夏太守黄祖那儿去了。这黄祖性子暴烈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武夫。这天，黄祖在战船上大宴宾朋，祢衡也被邀请参加了。这黄祖没文化呀，但是宴会开始的时候，为了出于礼貌，他也得拽几句。没想到黄祖还没说完几句呢，底下这祢衡坐不住了，站起来指着黄祖的鼻子就开骂：“你个死老头子，一肚子草包还在这儿拽词儿，你也不嫌害臊啊？啊，我要是你，我就闭上自己的臭嘴，免得被别人笑话。”黄祖啊，本来就怕别人说他没文化，使劲的掩饰呢。祢衡这番话就像是给黄祖扇了一大嘴巴。黄祖恼羞成怒：“我看该闭上嘴的人是你。来人呢，把这祢衡给我拉出去斩了。”黄祖手下的一帮人平时也净遭这祢衡的骂，早就想报复了。一听黄祖下令了，马上跑过来把祢衡五花大绑捆了一结实，押往刑场。祢衡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见这刽子手手起刀落，就把这祢衡的脑袋给砍下来了。就这样，一代愤青祢衡糊里糊涂的丢掉了性命，死的时候年仅26岁。所以说这做人还是要谦虚谨慎，俗话说得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感觉没间断存在我身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？